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第四篇，驿站长。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呢，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起326事件。那是1958年3月26号，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哎，你知道不知道，50年代的交通厅啊，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天一下子抓了48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明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明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任何先兆。所以啊，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都压着机枪。我呢，只是心里边暗暗的吃惊，觉得出什么事儿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48个右派、反革命和坏分子。前面的20个人宣布一个铐起来一个带出去，第21个人是杨子恒，省交通厅的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戴手铐。从他开始，后面的28个人都没戴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加边沟劳动教养。杨子恒没去加边沟，人家呀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加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前边戴手铐的20个人呢，都判刑了。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啊，身边呢坐着几个大学生，有2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带的罗马表摘了下来，让他送到我家去。到了加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10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加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厂领导说，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专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去专门修汽车， 加边沟农场呢，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斯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啊，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加边沟农场呢，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的时候，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铃。在加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的时候吃45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呢，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的，让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吃不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些人里边啊，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呢，他整60岁。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呢，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8-9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是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就到了酒泉，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呀是很苦的，全队180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候呢叫迪化，还去哈密。有时候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儿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者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兴清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兴清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呢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兴清峡站。柳园到兴清峡站还有60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这本书里边啊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兴清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10几辆大卡车从兴清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兴清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兴清峡那儿当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治区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一共不过30-40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略物资、汽车、汽油，包括装在箱子里还没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 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这个站的站长啊，就是王玉峰。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天，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干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的时候呢，在星星峡住了一宿。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候，他46、7岁。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的时候，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的款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本系统的人这样，凡是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的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是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是这么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是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个司机啊，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是后来呢，不知道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年他跑车住在这儿，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让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的把两个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让他们在招待所住了。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他。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过星星峡转运了， 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呢，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儿都要他督查和过问。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每辆车上路，他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候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那么在他家里边啊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的时候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占领之后，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到西安，随后又参加了甘兴公路的建设，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不知道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1949年8月26号，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57年大明大放的时候，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司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57年大明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50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是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 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行刑下来，穿着工作服，里面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当初去加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加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更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的人受不了，得拼出12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的劳动，并且都是超重体力的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11两，才半斤多一点儿。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那是1960年春天的一个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了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来，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你是王新修吗？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他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新修啊，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让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那天回到宿舍以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侠的时候帮助过很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呢？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加边沟农场的司机。加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征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 他呢也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啊给我吃。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让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